车，司机一定在偷偷笑我。欸，你不能喝还要喝，结果吐的一车，你怎么好意思还自称饶舌界的一哥？你快付过2000，我等等要洗车。2000就2000，你别耍老千，我在台北市的房子就不止2000。喝醉的人总是好大的口气，你记不得他，因为好怕他会嗝屁。我的视线忽隐忽现，就快看不见午夜的记者车上听着五月天。你要去哪里？到底要去哪里？喝得太醉，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时间滴答滴答滴，呕吐物在嘴里好像是炸鸡。为什么会把车子停在这里？这里好像不是我的目的地。Hey hey taxi， 你要开到哪里去？ Hey hey taxi， 别把我丢在这里。Hey hey taxi， 我明天要投诉你。Hey hey taxi，但是车牌忘了记。衰的我昨天载到一个醉鬼，他呕吐都快把后座给摧毁。他喝醉了在那边挥挥挥，他吐完了竟然就睡睡睡。他说他叫什么狗，什么狗喝醉的动物都很丑，是管他什么种？不仅仅半夜开车，你懂是什么懂？吐我车上2000是够还不够？越想越气，看着照后镜，那个该死的拖油瓶竟然还戴着墨镜，没有用，我像是坏掉的乐器。我决定把你丢在路边，无烟又瘴气。问你住哪，你无烟，那是你放心。一觉醒来，你什么都会忘记。醉鬼我看多了，你又不是皇帝。这次丢热狗，我上次丢 Gary。Hey hey taxi， 你要开到哪里去？ Hey hey taxi，别把我丢在这里。 Hey hey taxi， 我明天要投诉你。 Hey hey taxi，但是车牌忘了记。我像是无名的尸体躺在无名的公园，醒来这里是哪？那呼吸的空间。 Find me in the car， 星期五都在 SPA， 和我的兄弟饶舌界的 Young Star。 只记得我们一直喝一直 shot， 回忆着最后带着一票马的去 cash bus。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我随便起来简直就不是人，所以大家都喜欢跟着我混。夜生活最闪亮的就是我们，可是现在我真的好糗，全身上下的行头都被人扛走。现在到底几点钟别问我，手表手机墨镜被人拿得顺手。到底为何我会在这里？哦，对了，有一台 taxi。 Hey hey taxi， 你要开到哪里去？ Hey hey taxi， 别把我丢在这里。 Hey hey taxi，我明天要投诉你。 Hey hey taxi， 但是车牌忘了记。 Hey hey taxi， Hey hey taxi， Hey hey taxi， 你要开到哪里去？ Hey hey taxi， 别把我丢在这里。 Hey hey taxi，我明天要投诉你。 Hey hey taxi， 但是车牌忘了记。 Hey hey taxi。